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播出秋之韵系列欣赏节目，让我们一起感受文字中的秋之韵。今天请欣赏张承志的散文《天道立秋》和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14章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清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终成眷属》改编的戏剧故事。 首先请欣赏著名作家张承志的散文《天道立秋》。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90年立秋日是个神秘的日子，年复一年的北京人渐渐开始从春末就恐怖地等着入伏，一天天的熬，直到今年是一刻刻的熬，常常无尽的北京苦夏在这一回简直到了极致。一点一点地挨着时间，无法读书，无法伏案，不仅是在白昼，夜也是潮闷难言，漆黑中的灼烤实在是太可怕了。我有时独自坐在这种黑热里，像一块熄不了多时的炉膛里的烧尽，心间有一块红红的煤火，永无停止地折磨着自己。似乎又全靠着它，人才能与这巨大的黑热抗衡。久久坐着，像是对峙，汗流浃背之中，自觉夹上冷笑。天亮以后几个时辰，大地便又堕入凶狠的暴烤。雨没有用，在路上奔走着，眼见雨点也像热水溅落着，雨衣里面的汗浸透了衣衫，不知什么人偏还要穿着雨衣。有谁能尽知我们的苦夏呢？街上老外满脸愚蠢和汗水，度夏的滋味中国人是说不出的。后来愈热愈烈，我几乎绝望，再这样热下去，连我也怀疑没有天理了。 可是那一天是立秋，上午我麻木地走进太阳的报考，心里全是关于日晒和夏天的回忆。内蒙古大草原上夏季的紫外线像颜料一样，大半个下午就能把脸染红。有一年我们在草地上搭圈，一个从北京回来的知识青年来了，大家都笑，一群红脸蛋中只有他一个小白脸。第二天他也红了，自那时我懂得了紫外线绝不像北京的夏日。北京的暑热是丑恶的，折磨的，阴险的，让人恨但是说不尽缘由。这么想着，我走在白晃晃的阳光里，心中麻木了一些，烦躁便减弱了一分。所以那个时刻来临时，我没有太留心，我已经不信任节气，不相信北京今年夏天还能立秋，我已经决心和这个毒日熬到底了。古诗云，时日何丧，余及汝偕亡。我如今品出了那诗味来了，那个时刻应当记下来，但又毫无记忆笔的必要。家家户户的月份牌和挂历上都印着1990年8月8日立秋。可是我没有半点预感，我没有任何对于它的期待，没有想象那种享受。在久久的煎熬中，预感与灵性以及想象都真的萎蔫了。火一样的上午过去了。 中午时我还是没有预感，只是拼命地做着自己最爱做的一件事，这是一种唯一的度命方式。沉沉地抓紧，竭力地证明，在恐怖的酷热中，一切都呈现着残酷感，但又呈现着难言的美。这件事是我的宗教礼仪，身心都纯净透明， 尽管觉得生命骤然消耗了。走进下午的阳光时，我看见人的影子在蠕动，我觉得胜利的感觉浮在自己颊上，生命又战胜了。我默想，这样活着如同战士。下午的阳光开始显得五彩缤纷，美丽的让人忘却了残酷，异想天开地看见一丝温柔，如同一个在四面戈壁沙漠中的扳道工，突然听见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女性的唤声一样。即使如此，在那个瞬间里，我也并没有意识到她。 突然觉出凉爽的那一刹那，我愣了一愣，那低低的唤声正阴柔地浸漫而来，一瞬之间，不可思议，永远汗流浃背的身体干了。我吃惊地回顾，发现行人们、北京人们都在彼此顾盼。接着，满树叶子在高空抖动了，并没有风，只是树杈间传来一个讯号。我差一点喊出声来，一切都是这样猝不及防。只在那分秒之间，凉爽的空气便充斥了天地人间。我几乎想落泪，久久的苦熬居然真能结束，立秋是真实的。只是这样一刹那，天空中那凉爽开始急急运行，如同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按动了一个无形的天道的开关，把怜悯和公正一同随着凉爽送进了这个苦难世界。蓝天顿失了那种炫目的光亮，此刻蓝色纯正，风升得更高，连梢尖上的叶片也在凝丝，但是永永的凉爽漫天盖地而来。在这个时刻之中，消除了全部往昔的苦热，我感动地站在大街正中。 我在沉默着呐喊，我是证人，我证明天理的真实，凉爽融化着我，抚摸着我，他是证人，他证明我坚持到了今天。立秋，中国简练的总结。那个时刻里，我突然懂得了古典的意味，古人的遭遇，古人的忍耐，古人的感受与判断，以及古人的划分与总结。立秋二字，区别凉热，只是规律。它年复一年地告诉我们这些愚钝的后人，天道有序，一切都在更大的掌握之中。 朋友们，张承志的散文《天道立秋》我们欣赏完了。凡是在北京过过夏天的人，都会对张承志描绘的夏之难熬以及对秋的盼望深有同感。张承志在《天道立秋》中赞美了古人对天道自然规律的精准把握，同时也是在赞美大自然四时有序、凉热轮回的美感。作为一位诗人，张承志在这篇文章中的语言与结构带有精美的节奏感，读来令人愉悦。朋友们，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14章写到了北平的秋之美，这些文字堪称对北平秋色最温柔、最道地的赞美。下面我们就一起欣赏《四世同堂》中写到的北平中秋前后的景致。 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昼夜的长短也划分得平均，没有冬季从蒙古吹来的黄风，也没有伏天里携着冰雹的暴雨。天是那么高，那么蓝，那么亮，好像是含着笑告诉北平的人们，在这些天里，大自然是不会给你们什么威胁与损害的。西山北山的蓝色都加深了一些，每天傍晚还披上各色的霞帔。 在太平年月，街上的糕摊与地摊和果店里都陈列出只有北平人才能一一叫出名字来的水果，各种各样的葡萄，各种各样的梨，各种各样的苹果，已经叫人够看够闻够吃的了，偏偏又加上那些又好看又好闻又好吃的北平特有的葫芦形的大枣，清香甜脆的小白梨，像花猴那样大的白海棠，还有只管闻香的海棠木瓜和通体有金星的香槟子，再配上为拜月用的贴着金纸条的枕形西瓜与黄的红的鸡冠花， 可就使人顾不得只去享口福，而是已经辨不清哪一种香味更好闻，哪一种颜色更好看，微微的有些醉意了。 那些水果无论是在店里或摊子上，又都摆列得那么好看，果皮上的白霜一点也没有蹭掉，而都被摆成放着香气的立体的图案画，使人感到那些果贩都是些艺术家，他们会使美的东西更美一些。况且他们还会唱呢，他们精心地把摊子摆好，而后用清脆的嗓音唱出有腔调的果赞。哎，一毛钱嘞，你就挑一堆我的小白梨儿，皮儿又嫩，水儿又甜，没有一个虫眼儿，我的小嫩白梨儿哎。歌声在香气中颤动，给苹果葡萄的静谧配上音乐，使人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 同时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裹着细沙与糖蜜，在路边刷啦刷啦地炒着，连锅下的柴烟也是香的。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粱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碎那毛茸茸的蟹脚。 同时在街上的香艳的果摊中间，还有多少个兔爷摊子，一层层的白旗粉面彩身，身后插着旗伞的兔爷，有大有小，都一样的漂亮工细，有的骑着老虎，有的坐着莲花，有的肩着剃头挑，有的背着鲜红的小木棍儿，这雕塑的小品给千千万万的儿童心中种下美的种子。 同时以花为粮的丰台开始一挑一挑地往城里运送叶齐包大的秋菊，而公园中的花匠与爱美的艺菊家也准备给他们费了半年多的苦心与劳力所养成的奇葩艺种开菊展。北平的菊种之多，式样之奇，足以甲天下。 同时像春花一般骄傲与俊美的青年学生，从清华园，从出产莲花白酒的海淀，从东南西北城到北海去划船。荷花久已残败，可是荷叶还给小船上的男女身上染了一些清香。 同时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好了，老舍在《四世同堂》第十四章中写到的北平之秋我们欣赏完了。北平之秋就是人间天堂，这句话直到今天我们也会觉得说出了真理。老舍先生爱北平如同爱母亲爱儿女，是进入思想感情的全部角落与深处的。他笔下的北平与今天的北京自然大有不同，不过假使我们努力的话，还能在今天找到北平之秋的一点影子吧。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朋友们，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终成眷属》改编的戏剧故事，由陈阿喜演播。《终成眷属》是莎士比亚创作于第二时期的作品，这部作品写美丽而又有才干的女主人公如何费尽心机去争取一个出身高贵、狂妄肤浅的纨绔子弟的爱情。在这里，弥漫在早期喜剧中的欢乐气氛和乐观情绪已经消失，相反地出现了背信弃义、尔虞我诈的罪恶阴影。我们一起进入文学主打星。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罗西昂伯爵不久前去世了，他和法国国王是莫逆之交。伯爵去世后，国王派老贵族拉佛来接伯爵的儿子波特拉姆到巴黎宫中任职，以便照顾和提携。伯爵夫人刚刚失去丈夫，现在儿子又要离去，她流泪了。拉佛很有礼貌地安慰夫人，说王上一定会像伯爵在世的时候一样照顾好夫人，也会像父亲一样对待小罗西昂伯爵。伯爵夫人礼貌地问起了王上的健康情况。拉佛告诉夫人，王上玉体欠安，各种药物似乎都已经无效，王上也拒绝了一切医生。伯爵夫人听了很难过，她看了看坐在身旁的一位俊秀安静的女孩子说，这位姑娘的父亲如果还在世就好了，他精通医术，一定会治好王上的病。他告诉拉佛，这位医生就是赫赫有名的基拉德·纳庞。纳庞医生临终的时候，把他的独生女儿海丽娜托付给我。这位姑娘有着醇厚优美的天赋，良好的教育又如锦上添花，更增添了她的美德。伯爵夫人爱怜地抚摸着这女孩子的柔发，海丽娜低下头流泪了。母亲，请为我祝福吧，波特拉姆向母亲告辞。祝福你孩子，夫人抚摸着儿子，然后走到丈夫的画像前。愿你不但仪表风度像你的父亲，更要在一切美德上能超过他。夫人转向拉佛，再会大人，还请您多多指教这个不懂世故的孩子。放心吧，夫人。波特拉姆和拉佛走了，伯爵夫人也去歇息了。海丽娜仍然呆呆地坐在客厅里。原来，海丽娜已经暗暗地爱上了波特拉姆。波特拉姆占据了她整个的心，她痴心地期望有一天能和他结合，可他又是那样高不可攀，因为波特拉姆是法国最古老世家的后代，是贵族少爷，而他自己却那样低微，他们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障壁，一条深深的鸿沟。现在波特拉姆就要走了，没有他就没有了一切，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难道出身罕见的人就只能听凭命运的安排，只能在渴望中消度生涯吗？不，海丽娜虽然生得柔弱，但她有追求，他有达到追求目标的雄心，有内在的坚韧。是的，只有那些斤斤计较、害怕麻烦、认为好梦已成过去的人，他们的希冀才永无实现的可能，而能够努力发挥本领的人，怎么会在恋爱上失败？他想着，从失望中挣扎过来。对，我的父亲，我的本领，王上的病， 就这么办。也许我的计划只是一种妄想，可我的主意已定，就一定要尝试一下。海丽娜眼神中流露出的相思被伯爵夫人感觉到了，夫人派人叫来了海丽娜，真挚地对她说：海丽娜，你知道我可以说就是你的母亲。不，夫人，你是我尊贵的女主人。不，我是你的母亲，为什么不呢？我确实把你当成我的亲骨肉啊。孩子，你为什么那么惊惶失色？你的眼角湿润了，眼边还泛起了重重红晕，难道就因为你是我的女儿吗？夫人，请原谅我，我不能是您的女儿，罗西昂伯爵不能做我的哥哥，我的出身这样卑微，他的家世那样高贵，他是我的主人，他一定不可以做我的哥哥。海丽娜慌乱地说着。那么我也不能做你的母亲吗？啊，夫人，我真愿意您是我的母亲，只要您的儿子不是我的哥哥。伯爵夫人感受到了海丽娜那份青春热烈的恋情，也很理解海丽娜。海丽娜，你可以作为我的儿媳妇。怎么，你的脸色又惨白起来了？是的，你的心事被我猜中了，你爱着我的儿子，你两颊的红晕已经招认。看，你又局促不安起来，不要瞒着我吧，我总会尽力帮助你的。好夫人，请您原谅我。海丽娜不能再隐瞒，她要倾诉她的爱，她的苦，她流着眼泪跪在夫人面前。夫人，我在上天和您的面前承认，我实在是爱着您的儿子。我的家世虽然贫寒，可我却正直，我的爱情更是这样。啊，夫人，我绝不会僭越我的名分去向他表白。在我不配得到他的爱以前，我绝不愿把他占有。亲爱的夫人，您是位德高望重的人，要是在您纯洁的青春时代也曾燃起过同样真诚的热情，也曾怀抱无邪的愿望和深挚的爱慕，使您同时能忠实于贞操和恋情，那么就请您可怜可怜我这命薄缘浅、自知无望可仍然在默默留着爱的人儿吧。善良的伯爵夫人感动了，她扶起海丽娜问道：孩子，你最近是不是想去巴黎？ 是的，夫人，我不愿意向您说谎。您知道，先父曾传给我几种灵验的秘方，这是他潜心探索和长期实践研究出来的。其中有一种专能医治王上的病。 这就是你要去巴黎的动机吗？ 不，是您的儿子在召唤我，不然的话，什么巴黎，什么药方，什么王上的病，我都永远不会想到。我想，父亲留给我的这份遗产，一定会带给我极大的幸运。夫人，请允许我动身去冒一次险吧。 伯爵夫人不仅答应了海丽娜的请求，还为她准备了行装，派了几个仆人护送她。 好了，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终成眷属》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